第92集，毒蛇。薛元把顾元白放到一块干净的石头上坐下，兀自去查看马匹上匆忙带来的东西。他身上有一柄大刀，还有一把匕首，马匹上携带一袋水囊，除此之外就无其他。顾元白站了起来，在周围看了一圈，森林之中树木遮天蔽日，处处都有鸟啼虫叫之声。他四处看了一下，看准了一棵老树，走上前将上面攀附的松萝扯下。薛远跟过来，撩起眼皮看了一眼， 这什么？松萝可以止血解毒，是个好东西。 在这里的就两个人，给谁用的不言而喻。薛远紧绷的身体微微舒缓，他看着顾元白的侧脸，脑子里还是刚刚那一柄大刀朝着顾元白袭来的画面，刀剑锋利，马上就要砍到顾元白的身上。耳边响起一道刺耳之声，顾元白顺着看去，原来是薛远的手不自觉压在了刀柄之上，刀柄和刀鞘摩擦，尖锐之声不断。 薛远， 薛远看着顾元白出神，没听见。顾元白将他的手从刀柄上拨了开来，薛远回过神，将染血的外衣脱了下来，几道刀伤还流着血。顾元白将松萝放在他的伤口上，鲜血染红了淡绿色的松萝。薛远一声不吭。顾元白给他身上显眼的几处伤口上完了药后问道， 还有哪里？ 薛远掀起了里衣，腰侧上还有一道翻着血肉的伤，与他相比，顾元白身上就只沾染了一些薛远身上蹭下来的鲜血。顾元白亲自给薛远上了药，心中叹气。反叛军派人行刺，他利用行刺将计就计一事不能跟薛远说，除了亲信，其他人都不能知道。因为这场行刺的背后，是因为顾元白要逼那些人造反，要他们对豪强下手。假生会内部现在狼狈极了，他们兵马少，粮食少，首领徐雄元是个智谋不够但又甚为自大的人。他现在虽然能装模作样地表现出礼贤下士的模样，但本性之中的贪婪还是将利益看得重于一切。他之所以跟着卢峰，就是因为卢峰给了他很多金银，现在只要有钱有粮，他同样敢为了这些踏平豪强。在古代有一个词叫做兵灾，兵灾是一种如同蝗虫一般的灾难，这还是被刘邦带起来的一种灾难。刘邦打天下时穷得要命，他的农民起义军就是一群流氓，为了获得军饷和给手里的士兵赏赐，他每攻下一座城，就会放纵自己的士兵去抢夺整个城中的东西。豪强的田地、粮食、金银，普通人家的女子和粮食，劫掠财富、奸淫妇女，有些士兵因为杀红了眼，还会去杀普通人泄愤，这就是兵灾。要想军队纪律严明，古代的士兵只能靠兵饷来形成完备的纪律，来养成一支精兵，可没有兵饷，人家士兵又凭什么替你卖命？同样没兵饷的假身会，他们也会这样去做。京湖南一地混乱，豪强从来不是他们合作的对象，他们会直接抢走豪强的一切。都要造反了，皇帝我都不顾忌了，我还顾忌你？抢了豪强的钱财，然后拿着兵马继续打天下，抢了一座又一座城，最好能把豪强全部踏遍，这样新的江山就会干干净净，也不会像刘邦那样备受豪强士族的挟制，这样多好。朝廷官兵是王师，仁义之师，做不到反叛军如此的强盗之举，有些事情就需要借刀杀人了。而如果假身会不造反，那么豪强成了一个个的地头蛇，他们奴役着自己田地里的佃户，赋税收为己用，把控官政，私自驯养小国家，时间一长，朝廷衰弱，国不成国，到时候国破家亡，各地暴动起义皆起，更重要的是大恒还有敌国窥伺。顾元白当了三年半的皇帝，掌权半年，大恒朝的弊端他看得清楚，他真想当个好皇帝，也确确实实的想创造出一个太平盛世。但问题来了， 是现在促进反叛军掀起造反大头，让两个省的百姓陷入兵灾，已开始拔出豪强之头遏制其势头的好，还是让二三十年后整个大恒的国土陷入战乱之中好？哪个都不好。两个省可控的灾难和未来二三十年整个大恒的战乱，顾元白不知道别人怎么选，反正他选择了暗中推动反叛军的发展。他在下这种决定之前也曾怀疑和迟疑过，觉得自己太过于冷酷和无情，但优柔寡断却不是他的性格。半年前已经决定如此，那么他现在会尽最大的努力，最详尽的布局去保护这两个省的百姓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国家的国情容不得一个皇帝优柔寡断，一个现代人的良心在这个时候也要压低到古代皇帝的良心。或许原文中的两个男主也和他进行了一样的选择，而这件事不能和一个臣子去说。无论薛远是不是真正的忠君之心，无论薛远以后会不会忠于顾元白，这样的事顾元白绝对不会告知于他。过了一会儿，血止住了，顾元白心情有些沉重，他随意坐在一旁，薛远把衣服穿上之后就凑了过来，哑声道： 不舒服？没有。 臣不信。 顾元白轻瞥他一眼，薛远坐在了顾元白旁边。 圣上既然不高兴，那臣就给圣上讲一件趣事。 他自己身上带着伤，还要来逗乐顾元白，顾元白自己都觉得在欺压臣子。他摸了摸鼻子，无奈笑道： 你还是顾着你自己吧。 圣上，日头西移，现在回城怕是要黑夜了，夜间在林中策马极不安全，不如找出山洞，先在此将就一晚。 走吧。 两个人的运气不错，驾马片刻之后就在一溪流不远处寻到了一处干燥的山洞，山洞之中还有一个草床和一床脏兮兮的被子，应当是哪个猎户偶尔栖息的洞穴。薛远去找了些木柴，看着不远处流淌的溪水，心中突然一动。 圣上，您要去洗把脸吗？ 不了，薛侍卫受了伤，也莫要去洗了。 是。 整理完了洞穴，顾元白和薛远又漫步在丛林之中，去找一些能吃的野果子。顾元白见到了不少蛇莓，少少采了一些，一抬头就看见薛远正从一棵高树上跳下，他怀里抱着一堆野果子。顾元白余光不经意一瞥，突然凝重顿住，厉声道： 别动。蛇？ 薛远身后的树杈上正有一条细长的蛇探出了头，对着薛远的脖子虎视眈眈，尾短而细，身有彩色花纹，蛇头呈三角之状，还是条毒蛇。顾元白扔下手中的蛇眉，从袖口之中拿出小巧弩弓，上好箭矢，抬臂对准那条毒蛇。薛远还有闲心笑着道： 圣上，您可别打着臣了。 闭嘴吧。 顾元白眉眼锐利，缓步靠近。 别说话。 破空之声会惊动毒蛇，最好是靠近一点，在他反应不及之前一击毙命。顾元白双眼眯着，三只短矢对准毒蛇的头部、七寸和尾部。薛远看似放松，实则全身肌肉都已经紧绷了起来。他的一只手移到了匕首处，正当两个人屏气凝神的时候，草丛之中突然有一只兔子窜了过去。顾元白心道一声不好，几乎是下一秒启动了弩弓，三发箭矢破空袭向毒蛇，毒蛇却被那兔子的动作惊动，猛地朝薛远的脖子扑来。薛远几乎同时反身拿着匕首砍去，箭矢射到毒蛇身上的一瞬，他已经将毒蛇砍成了两半，毒蛇在地上抽搐一下就彻底死了。顾元白松了一口气，他眉目舒展，问道： 可有伤着？ 薛远低头看了一眼小臂，叹了一口气。已经走到他身边的顾元白眼皮突然一跳： 圣上，臣被咬伤了，咬破了衣裳。 顾元白头顶的青筋暴起，他忍着没忍住，怒喝道： 那你他妈不能早点说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